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22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，鲜花、兰花、花手表示了敬意。